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70章，我同豆腐同诗仙相处耐咗，自然就睇出诗仙系有啲唔多妥啦。豆腐啊，蚀咗一声，压低把声同我讲：木球好似有嘢要讲喎，佢唔俾你入去，唔通依家后边有啲咩危险？我睇到诗仙而家咁嘅样，于是我讲：嘿，咁仲使讲咩？睇个样子肯定系有警棍啊！起初呢，我哋就以为诗仙听唔明我哋嘅话，所以唔愿意入去啫。而家睇嚟，诗仙嘅意识已经系增进咗好多。佢系能够听得明我哋嘅话，既然系咁，佢唔愿意入呢个门，唔通喺门入边有啲乜嘢嘢系等佢忌讳嘅？我就真系觉得有啲恐怖啦，个背脊就已经凉浸浸，能够叫诗仙都忌讳嘅会系乜嘢呢？再一联想到先前呢个来势汹汹扑上嚟嘅呼去度，最后喺个大门一打开又全部消失晒，咁显然系嗰度门喺度作怪。佢到底系乜嘢呢？一时之间，诗仙而家挡住咗喺门口，唔俾我哋入去，反而大家嘅心就已经提到咗喉咙钉。以下欧阳轩向阿豆腐提议。咁既然呢里面有危险，咁干脆叫阿诗仙入去睇睇啦，反正佢本来就係死㗎啦，亦都唔会出啲咩问题。豆腐一听到就好嬲呢，佢又嬲又失望咁对欧阳轩讲：要去你自己去呀，唔俾打佢嘅主意。欧阳轩哼咗一声讲： 哼，有咩了不起嘅啫。 跟住佢就唔出声啦，大家而家就进退两难，亦都唔知点办。向前走就肯定是好大嘅冒险，但是如果是咁离开嘅话，呢次行程相当于半途而废。呢啲一切呢对于我同豆腐嚟讲冇咩关系嘅，毕竟我哋都冇直接咁同利益挂钩，但是专税就唔一样啦，所以接落嚟都系要睇专税点样决定。中公就提议讲，佢话当家嘅，我睇呀眼下呢个情况就唔系好乐观，贸然咁去涉险可能会出事。我哋之前就已经托印咗一份咁嘅神文啦，嗰一个神文嘅上边可能就有我哋想揾嘅嘢。依我嚟睇呢，不宜就先返去将上边嘅神文破译出嚟。如果有用嘅，咁自然皆大欢喜啦。如果上边都冇啲咩有用嘅信息嘅话，我哋就知道而家呢个地点啦，几多困难都能够避开，到时再嚟一次亦都唔难啦。中公嘅分析就比较客观嘅，但係专税就冇讲嘢，睇嚟佢係被呼去度折磨到就好辛苦，唔想再等啦。我哋其他人都冇开声，只系等住佢做决定。中公见到咁样，佢又侧过个头，同阿专税自知沉沉咗一阵，亦都唔知道佢讲咗啲乜嘢。跟住就见到专税微微咁皱咗一皱眉头，好似系有啲咩顾忌。最后佢神色就唔系好好，但系仲系微微咁岌咗下头，同我哋讲：呢次辛苦咗大家啦，事情到此为止啦。先返去啊！豆腐好惊讶，佢系细细声吟沉咁讲：啊，中公条友仔同佢讲咗咩啫？阴阳面点解一下子就改晒口嘅？中公喺同专税讲紧嘢嘅时候，我留意到一个细节，就系中公个眼睛就撇咗下欧阳轩，可能咧就喺度提醒专税，欧阳轩咧系唔能够有啲咩闪失嘅。既然正主都话要返去啦，咁我哋自然就会有啲咩意见啦。虽然对于呢个黄金门后边嘅世界就感到非常之好奇，不过相比起好奇心嚟讲，条命仔梗系紧要啲啊。我嘅经验话我知，好多嘢仲系唔好去好奇啊好嘅。豆腐睇一睇嗰一个黑暗嘅空间，个面就有啲好为难嘅表情，好似系好想知道里面究竟系咩回事。我扯咗佢一下讲：唉，睇咩呀，行啦，返屋企呀。 大家就冇去再理呢一个黄金大门啦，将个灯光就调整到最大，远离嗰一条鬼气深深嘅图腾柱，向住嚟嘅时候嘅路就翻翻去。冇几时，我哋就睇到咗嗰一个宏伟嘅石阶梯啊！我记得万事通嘅尸体就系俾我哋安置咗喺石梯上边嘅。谂到佢临死嘅样子，我心里边就真系好难受。豆腐更加伤心，佢暗暗沉沉咁讲：，唉，我啊同佢讲过，一定会冇事嘅，点知啊？我话拍拍豆腐嘅膊头，以示安慰。望住呢一条湿立立嘅楼梯，就上咗几层，就快要到我哋放置万事通尸体嘅地方。忽然之间，就闻到空气当中有一阵嘅恶臭，嗰个味道我好熟悉，系尸臭。而且是不同于一般的尸臭啊！这一股的尸臭夹杂住内脏肠道那些味道。这阵时我们早就已经除晒那个防毒面具，一下子被这个味道这么一冲，焗到我们翻晒白眼，欧阳圈还向前惯了一下，差点就跌了下去。好在张文一手将他拉住，豆腐揞着个嘴讲：哇，这是什么味来的？这么臭啊！专帅讲：是尸臭，新鲜的尸臭。新鲜的尸臭，我心想，难道万事通？不是啊，尸臭一般是在尸体开始腐烂的时候才会产生的。万事通距离死到现在差不多都是四个零钟头，为什么会有这么浓烈的尸臭味呢？我不由得加快脚步向前迈多几步，一下子就睇到咗万事通嘅尸体。睇到佢尸体嘅第一眼，我第一个反应就係想呕，而且真係实在冇办法忍住，我拧转头就呕起上嚟。喺嗰边一路跟上嚟嘅豆腐就唔使提啦，佢亦都跟住一齐呕。好快其他人一睇到，除咗专帅之外，全部都咦呀呀咁呕晒。只见我哋而家前方出现咗一个巨大嘅尸体。确切来讲，可能是因为腐烂内部瘴气液化而形成的充气尸。在法医一行呢，对于这种尸体是有一个形容词的，就叫做巨人观。什么是巨人观呢？就即是人死了之后，尸体腐烂扩散到全身的时候，整个尸体就会膨胀成一个庞然大物，俗称就叫做巨人观。巨人观的出现一般同温度有关的。春秋季节在死后三到七日就会形成，夏天就可能两至三日就会有，而冬天就起码有15到30日才会出现的。人死了之后，由于全身的软组织就充满着腐败的气体，所以呢这个这样颜面就会肿大，眼球就会突出，嘴唇就变厚外翻，那条脷就会伸埋出来，跟住那个腹腔就会胀起，腹壁就紧紧地胀住，四肢都会增粗，整个尸体就会膨胀成一个巨人咁，好难以辨认佢生前嘅容貌，所以叫做巨人观。综合嚟睇，而家个温度又唔系太高，一般呢就会3到5日先会咁嘅。所以喺传统嘅藏族入边，汉人停尸呢一般系停7日，喺第7日就下葬。而且在停尸的过程当中，棺材呢都会留一个口仔，一来是俾个灵魂出入，二来是担心有假死的现象，留个窿就可以通空气。有一啲唔懂事嘅僆仔或者会透过呢个窿去装入边嗰条尸体，呢、这个喺乡下呢是绝对禁止嘅，因为巨人棺嘅尸体就非常之恐怖，如果俾啲细蚊仔睇到就肯定会吓傻。而我眼前的这一具尸体穿住的是万事通的衣服，但是已经是一具高度膨胀的巨尸。正常的情况底下，如果有那些蚊虫滋生的话，它就肯定会爬满了驱虫的。在这个地方看来真的没什么蚊蝇，然而虽然是没有蚊蝇驱虫，但是都很呕心。见到佢喺口鼻同埋呢个胸口嘅地方，全部都系褐黄色嘅残渣物， 条脷就俾嗰啲瘴气顶到出嚟个嘴外边，紫红色嘅脷头就吐到好长，嗰啲变干咗嘅污秽物应该系一种叫做死人呕吐嘅现象。呢种咁嘅现象主要系由于内脏受到咗腐败气体嘅压迫，等到咧肠里边嗰啲死前食剩嘅嘢全部挤晒出嚟。我就见过好多嘅尸体，干尸啦、枯骨啦、不腐尸啦，但系好似咁新鲜嘅尸体啊，真系第一次见。嗰一种咁嘅恶心就唔使提啦。呕完之后，大家激烈反应咧就稍为减弱咗一啲。豆腐而家嘅眼神啊惨白，佢又讲：啊，呢个系除粒，哎呀死啊！你睇下佢而家点解会变成咁嘅样噶？人死咗之后系咪都系咁样嘅咧？我话讲系啊，都会系咁嘅。所以死亡系一件好恐怖嘅事情，但系呢一种情况一般咧就会发生喺五到七日。而且呢个地方嘅温度系好低，按照道理嚟讲，起码都要十几日尸体先会烂成咁嘅。但系而家咧，先系几个钟头啫噃，点解会咁嘅咧？我就真系百思不得其解。虽然讲呢一种死后嘅巨人观嘅现象系比较正常，但系一谂到如果自己死咗之后都系咁，唉，真系等人哋成身都唔舒服。又谂起咗万事通嘅生前。讲唔上系几精神，但系至少都五官端正，身体强壮啊！而家已经变成咁样嘅一副模样，实在系令人哋揪心。欧阳村摸出个防冻面具，即刻戴上。佢又讲： 哎呀，太臭啦！我哋不如将佢火化咗啦。 砖穗啊，拧一拧头，目光炯炯咁讲：尸体唔应该腐烂得咁快嘅。我话讲。会唔会是外在的因素引起的呢？或者这里的环境是比较利于尸体腐烂？砖穗就没出声，忽然间他拿了个防毒面具戴了上来，跟着就套了个手套，掹出把匕首，开始就向着尸体走过去了。中宫是为砖穗服务的，一这样看到他即刻就寸步不离跟着。我心想究竟想做乜呢？